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V986 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新歌放送。下面这首歌来自 Miley Cyrus， 这一首歌呢是他为一个团体去创作的歌曲，来听听这一首 Inspired。 Writing down my dreams, all I'd like to see, starting with the bees, or else they're gonna die. There won't be no trees, or air for us to breathe. I start feeling mad, but then I feel inspired. Thinking about the days, coming home with dirty feet, or playing with my dad, all day in the green. He somehow has a way.Knowing what to say, so when I'm feeling sad, he makes me feel inspired.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I'm scared what I might see there. 这一首 Free Me 来自 Sia， 这也是他为了爱预防艾滋病去献唱的一首公益单曲。接下来听的是很多的新歌，下面这一位歌手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曾经放过他的歌曲，就是他曾经在乐队里面去进行演唱。他说呢，其实当时是以一个第四人称的角度去进行作品的呈现，虽然很完美，但总有一种无法完整表达自己心思的这种缺憾。所以从2011年开始呢，飞就开始进行个人的创作，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去开始小天空的巡演。而这一次呢，他准备发一张新的专辑，这个专辑的名字就叫做《小太空》。从小天空的巡演到小太空这张专辑的问世，也是他去逐渐找寻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一次新专辑的第三波主打单曲，这是一首经典的慢歌，他的声线也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坚决。这种他对于情感世界里爱情的认知，你说。

首酣畅淋漓的歌曲，来自谭维维和郑好天的合作，这一首 blah blah blah。 那其实呢，这首歌其实是谭维维在自己去写词写曲的一首歌了，可能是最符合他当年那种经历那种状态的转折，所以说在困惑和挣扎当中去引导人们向善的这种感觉和对音乐的热爱，他的创作的这一首歌曲。这是之前在我想和你唱的第二季的第七期当中一个现场的版本，当时看到这个视频觉得现场的感觉非常的棒，而里面加入了一些 rap 的元素也是有一些新意。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那下面我们还是来听新歌吧。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不插电版本的歌曲哈，我们先听为快，一会儿再来说说这首歌到底是谁唱的。 You by. Hope the winds of change will change your mind. I could give a thousand reasons why, and I know you, and you've got to make it on your own. But we don't have to grow up, we can stay forever young. Living on my sofa, drinking rum and cola underneath the rising sun. 这首不插电版本的 Stay 来自 Alicia Cara 和 Z 的两个人的合作，那其实这也是他们之前有过合作哈。下面这首歌依然是不插电版本，新歌放送，这一首歌依然是来自 Charlie Puth， 这次他发行了一个不插电版本，来听听这种不一样的感觉，会不会依然是你心中的最爱呢？这一首 Attention。 You've been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You've been going around, going around, going around every part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be at one. I know that dress is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I said, hey, light shining down. That's how you feel. Yellow Light 就是来自 Pharrell Williams， 那这首歌其实就是神偷奶爸三的一个主题曲。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就刚刚为什么接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会感觉自己要跳起来了，因为真的是这一部片子很期待哈。神偷奶爸三这次是又要上映了，它会在6月30号在美国上映，7月7号呢会在中国的内地上映。啊，这一次呢是格鲁有了一个双胞胎弟弟，他这次要找到自己亲人，然后两个人一起去继续做坏事，还会看到萌萌的小黄人，所以是非常期待这样一个动画片在这个暑期大去上映。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位歌手呢，之前放过他的很多歌曲，在节目当中也说他是非常有才华、非常有创造能力的这样一个人，他就是白举纲。而这次呢，是为电影《机枪》去创作了一个主题曲，这条主题曲呢是这个呆萌少年首次去独挑大梁哈，去献唱了这样一个主题曲。那就我们先听为快，来听这首来自白举纲的《走了》。 越前进越遥远，思念被距离局限，像小孩不会抱怨，待在他影子后面。越真切越费解，偏见随距离不见，没什么会改变，为什么不会变。我猜上天一定是眷顾吧，只是想听你给他唱那些美好的童话。请你告诉我，谁又擦肩而过，些话

这首歌就是来自张杰和 X Ambassadors 两个人的合作，不是因为两个人，是张杰和美国摇滚乐队他们进行的合作。而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变形金刚五最后的骑士，一个中国区的片尾曲。那暑期档真的是来到我们身边了，刚刚看到新闻也是说啊，最近暑期档上映的影片是非常的多，而大片像变形金刚五应该是很多影迷会走进电影院去观看。我刚刚看到新闻是说，这个影片会用一个技术是什么 IMAX 3D 去进行拍摄的，全程都是用它来拍摄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应该这个视觉效果是非常震撼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到时候去电影院看一下。下面继续来说，这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之前看到这个夏至未至进行各种宣传，而这一次呢是胡夏为夏至未至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胡夏的声音一如既往的那样的干净清澈，而且他用来献唱青春的声音总觉得有一些契合，出道这么多年他的声音一直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来听听由他人演绎的这一首夏至未至。Thank you. 傻傻的我一直在想你了，知道吗？我们都在浮沙挣扎，守住那个完美盛夏。再勇敢一点，我会不顾一切牵着你向前冲，我会努力记得你的手。如果再不尽头，能给你一个拥抱，我会忍住不会颤抖。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最后听到了一句童声，反而把我吓了一跳哈，猝不及防。这是来自方磊的《再见来不及握手》，之前他和贾玲那一首《依兰爱情故事》也是火遍了全国。这次他的新作品《再见来不及握手》有一些简单，但是却感人的这种歌词哈，又是一年毕业季，再见来不及握手。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郁可唯，而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上古情歌》的一个剧情版的插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小小天涯》。祝愿大家每天都有个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北京时间12点整。